是啊，自己写了一封书信，记述自己的作为，并且称死是最光荣的事情。他是为忠义而死，劝百姓不要干涉，然后挥起笔写下了遗书：人臣殉国，妻妾殉夫，孰言为人不当如是也，所悲者，老母年垂九十，幼于方才七龄，无人侍养，为人子者何地自容，皇上所命，臣下理当遵行，与前杀人，今与被杀，夫复何求？与未至封疆，历经三省，没有为国家立功，捐滴无补，又负朝廷厚恩，人臣负罪当诛，于此时心无他念，为思念一死，足以为荣，深愿速死，免受牢监之罪，太后之恩深重，子无以报，但诚心寄望朝中臣设法挽回国运，解除太后之忧。午后一点钟，遇险身首异处，所看之人无不叹息啊，因为遇险啊以廉洁奉公而著称，在活着的时候家中即使贫困但也可维持生计，可是死完以后啊，竟然贫困的没有一点钱，连死后穿的新衣服都准备不起。山西人为这位保护山西不使外国人入侵的父母官建立祠堂来纪念，后来由于怕洋人又因此刁难清政府而毁了。再说左都御史英年为人非常谨慎，起先听到监禁的谕令，与家人告别痛哭不止，到了夜里彻夜的痛哭，并且大骂庆王不想方设法相救。此时的庆王啊已经是过河的泥菩萨，自己都不能自救，怎么能救他人呢？第二天也就是新春的元旦，英年整天的哭泣着，到了半夜这哭声仍然没有停止。天亮了，下人们才看到他躺在地上满面的污泥，已经是气息奄奄，而再一细看他吞咽泥土，喉梗已经气闭而亡。当时刺他自尽的意志还没有下来，所以也没有声张。等到上谕一下来，岑春轩便把英年之死报告了慈禧。礼部尚书启秀和徐桐的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永玉在道光27年正月初八被斩于北京菜市口。当时启秀得知杀他的消息，只是问了一句：是谁的命令？监斩官说：有上谕在此，西安来的。只要是太后的命令，不是洋人的命令，我虽死无怨。于是与徐永玉同时就刑。主战派的官员们除了在一和在兰都受到处罚，有的被处斩，有的赐自尽，有的被革职。 一时间全国官场风云变化剧烈。然而此时的西太后只等着奕匡和李鸿章与西方11国签订条约了，再一再兰被流放了，赵书翘、载勋、英年、玉贤、启秀等被杀，该处置也处置了，洋人的气儿也消了，老佛爷的心也就放下了。在心里紧张了一段以后，就应该放松放松。前段时间老佛爷是够紧张的了，现在该他办的事已经办完了，可以说万事俱备，只欠签约。这就要看洋人够不够意思，奕匡和李鸿章有没有本事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老佛爷该好好的享受一番。这下子李莲英还有崔玉贵、崔二总管就得整天忙着到御膳房里去给老佛爷弄好吃的，到戏园子里给老佛爷找好听的戏，在大街上给老佛爷找好玩的、好看的，同时呢，还要帮着接待南方各省源源不断送来的朝贡的物品。他们俩真的是忙开了。李莲英的情绪是随着老佛爷的心情变化的，老佛爷高兴，他自然也高兴。现在局势稳了，李莲英在沉闷了一段以后，随着老佛爷的高兴而活跃起来。一方面，他极尽迎逢的能事，吹吹拍拍，很讨得慈禧的欢心；而另一方面，他卖官鬻爵，收受贿赂，巧取豪夺，营私舞弊。各省地方官来西安朝贡，必须经李莲英的通禀，所以不但要给老佛爷上贡品，更重要的是要贿赂李大总管。谁想觐见顺利，就必须先打通李莲英设下的一个个关卡。有的时候贿赂所用的财物竟然比进贡给老佛爷的贡品要多得多，王公大臣甚至光绪皇帝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，怒在心里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就连李莲英手下的小太监都以总管为榜样，想方设法捞油水。在担心和恐慌中，一个冬天过去了，大自然把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春天奉献到人们面前。春天使古城西安变了模样，变得嫩绿了，沉睡了一个冬天的万物又开始复苏了。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心也融进了春天里，脸上有时候啊也露出了春天般的微笑，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几岁。古城西安的春天使她陶醉了。李莲英陪着西太后游遍了古城的佛塔古刹，饱览了名胜古迹，到白鹿原去感受春天的融融的暖意，去洪庆宫观赏刚刚绽开的桃花，到碑林去欣赏历代名人留下来的书法。每日遥遥可闻的钟声唤不起他们的爱民之心，秀丽的河山、优秀的文化激不起他们的爱国之情。起初这柔柔的春光、暖暖的春意还能够使得老佛爷高兴，可是每天让他处在同一环境中他就腻了。这一腻不要紧，又使他想起了北京的春天，想到了皇宫，想到了北海，想到了他的颐和园。一想到颐和园他就心痛，一边骂着洋鬼子， 一边在想他的颐和园到底被糟蹋成什么样。想他出逃的时候藏在地下的珠宝是否还完好无损呢？又回忆起他昔日在颐和园中那奢靡的生活，每当想起此事，李莲英早就懂事地躲到一边去了，免得又惹得老佛爷不高兴，自讨没趣儿。关中暖洋洋的春天，使人觉得昏昏欲睡，这种日子人们是最喜欢的，而这种日子使人过得不知不觉，忽然一天从梦中惊醒，才觉得时光的流失。老佛爷也是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愉快地度过春天，他时而游玩，时而听戏，时而听政，在不知不觉中送走了春天。春天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消失，夏天已经闯进了人们的生活。刚过端午节，天就热得穿不住夹衣了。过了六月六，又过了七月七，仲夏到了，天非常热，树上的蝉在无休止地叫着，真是有些烦人，气温一天比一天高，老佛爷的内火也是一天天地往上升，他感到燥热烦闷，所以动不动就发火。李莲英也是无计可施，看看这炎炎夏日，老佛爷又感慨他在北京的日子，又想起了宽敞凉爽的颐和园、排云殿，回想着北京的冰淇淋、冰镇梅汤。可是现在人在西安，只能望京兴叹。过去在北京啊，一到夏天，慈禧太后有一套驱暑降温的好办法，可是在西安竟然连最基本的冰块都没有，真是差劲儿。原来北京皇宫里每年冬天把冰变成了冰块，储藏在冰窖里，等到夏天来临，又把这大半年的冰块搬出来用来消暑。就老佛爷一个人，不止一个夏天得消耗掉多少冰块，更不知道从冬天到夏天保存这些冰块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。陕西本是一个小地方，人活得也没那么仔细，老佛爷当初逃往西安的时候也没有会想到再次度过夏天，也没有预先令陕西省来储存冰块，所以现在怎么可能有冰呢？整个西安热得像一个大蒸笼，老佛爷的身体怎么能够受得了？没有办法，只好找来陕西巡抚岑春轩，命他发动群众找找看，希望能够找一些久违的冰块来。为了让老佛爷高兴，岑春轩东奔西走，四处搜寻，但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，没有。他只能向老佛爷说微臣无能，但这种回答不但没有博得慈禧同情，换来的只是慈禧的鄙夷和不屑。李莲英本来就与岑府台心中有隔阂，这会儿看太后生他的气，便瞅准了机会，添油加醋，大讲特讲岑春轩的坏话。老佛爷，您别生气，那岑春轩本就是一个村野武夫，他能办得了什么大事啊？就他那点小本事，还配当着陕西巡抚？便说着，他心里暗想：姓岑的，今天可让大爷找到机会，看你还敢不敢跟爷爷争宠。原来这岑春轩岔道接驾，受到慈禧赏识，委以重任，竟然得以忘形了，有恃无恐。刚接到圣驾的时候，他还对李莲英特别的尊敬，几乎唯命是从，而渐渐的他觉得老佛爷对他很信任，很看重他，就改变了对李莲英的态度，有的时候啊，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李莲英就对他怀恨在心。李莲英手下的一帮亲信太监仗着总管撑腰，一路胡作非为，大都啊被岑春轩处罚了。这时李莲英大 伤体面。而更可恨的是，他在华阴县任老乡，居然被岑春轩向太后告了状，气得李莲英真想杀了他。而另一方面，李莲英得宠慈禧太后，谁知半路上杀出了个岑春轩，硬是和他争宠。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李总管不整你，还能整谁呢？到达西安以后，李莲英曾经多次启奏岑春轩野心勃勃，欺君瞒上，西太后念其护驾有功，就没有当回事。而这次找冰块，可给李莲英创造了机会，他决心一定要把岑春轩从老佛爷身边搞走，或者最好除掉他。李莲英既然决定要除掉岑春轩，那就得一方面在本事上胜过他，在陕西找到冰块，而另一方面就需要挑拨他与老佛爷的关系。决心定下来，他就派他的亲信出去打听查访，另外再找来陕西的地方志、山川地势的书籍翻阅查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找到了兵的所在。而正当岑春轩找不到兵，心急如焚又不敢复命的时候，李莲英故意找人多的时候向慈禧太后启奏。 启奏老佛爷，奴才以为这偌大的关中物华天宝，虽时值盛夏，也绝非无处可寻。我想岑巡抚为陕西一方之主，对当地山川地貌、风土人情一定通晓，然而岑大人却找不出老佛爷御用的冰块，不知是他没有仔细去找呢，还是真的找不到。 西太后也没有吭声，只是用眼睛扫了岑春轩一眼，面有责备之色。岑春轩连忙跪倒在地为自己辩解： 太后明鉴，微臣到陕西时间不长，而且忙于军务，对当地风土人情、物产地理确实不熟悉，不是微臣不尽力服侍老佛爷。 或许是由于天热，岑春轩的汗水一滴一滴的掉在地上。慈禧不耐烦了，说道：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，如果你们能争出兵来，那你们就争。莲英啊，听你的口气好像你能找到兵，还不快快说出来，卖什么关子啊？ 说着用赞赏的目光看了看李莲英，心说这个李莲英又在搞什么鬼名堂。李莲英怡然自得地说： 古书上曰，太白积雪六月天，据奴才所知，这太白积雪本是长安八景之一，听说这太白山的得名还与这山顶上的积雪有关系呢。太白山距长安城不过百里，山中有一岩洞，里面非常阴凉，冷气袭人，内有千年不化之冰，怎么能说关中无冰可寻呢？无冰可采。 说着回头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岑春轩，朝他做了个鬼脸。岑春轩低下头不敢看慈禧，说道： 求太后治臣之罪，为一方之主，不知当地物产风土，臣有罪。 慈禧太后非常佩服李莲英的博学多识，看着岑春轩心里就不舒服，说道： 既然知道哪里有兵，还不快派人去采。 岑春轩连连称是，当即就出去组织人马，却被李莲英拦住了。 别急老佛爷，这太白山上不仅有千年不化之冰，还有自然而成的神泉呢。 慈禧太后很是好奇： 什么神泉啊？启禀老佛爷，在太白山北路有个地方叫汤峪口，在此处的岩缝中常年流淌着泉水，水温是滚烫，为天造的温泉浴池可是天下少有的好地方。 哎呦，莲英啊，真没看出来你知道的东西可真不少啊，谢老佛爷夸奖。 此时的岑春轩心里最不是滋味，又气又恨 又怕，气的是自己没出息，怎么就连个太监都不如，连太白山有兵都不知道，恨的是李莲英，找到就找到了呗，为什么在老佛爷面前给自己难堪，丢自己脸，而怕的是慈禧太后，他会怎么处罚自己呢？鬼才知道。听完了李莲英的话，岑春轩急忙的率领兵勇赶赴太白山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

真的舍不得眨眼。 北京时间22点。